昨天的笑脸，理想很多，寻觅四海天涯，找天边乌托邦。昨天的少年，期望一天成就美好所有，过活在缝内。像传说中的骆驼，为何找不到？如果世上多一点爱，容许一切也昨天的少年，来日一天，明白人间天堂，就在心的深处。